在山下看着多少路人甲乙，带着东乡想象过去不过如此而已。我们两人之间此伏不敌，这场风景这一次有点江湖，不离了修不好自己。反正那些对的曾经可能终于错了，于是为什么我回答什么都嫌多了。你别怕，我只会在遥远你想念的，但也许你选一公里还是太接近了。我正在准备坐上飞机要往北方而去，我提过永远没问题，我想去去北极，忘记你可不可以，总是隐姓埋名往南看回去，唯一看是眼泪的东西，从那下飞机咽下不动的梦各自回去、心跳跟着冰块混搭成了雷鸣，孤单成一时间只有他的一点道理。谁说别人正在意故事又丢在哪里，谁还要别客气就把它拿回去。我现在真的很累，于是要去无声旅行，没看过永远没错，我不懂你，去北极忘记你可不可以，总是隐姓埋名往南看回去，唯一发的白色不习惯我们的颜色不简单，我喜欢黑你喜欢白，正正相反。最害怕的是遗憾，没把颜色都填满，没把要说的话说完。不想活在一个没有你蔚蓝的天空，害怕感受没你疼爱我的红。妈妈，我还在学习珍惜你无微不至，还没学会懂事因你安心 还是内心。 我们心隔的距离在颜色圈上是个对比，当偏偏相对才难以忘记。妈妈，我还在练习跟你多说些秘密，我 会学会懂事，令你安心。即使我画册你的灿烂唇印，你的颜色我的绿，没你的蓝不行。妈妈，我最近也是写个心里话都写在旋律里，现在自己住了回家傻了，对不起，这周末妈常会在家里。长大的速度是很多的事情一一变得来不及，就像吃的自己再努力也记不起，但你的话我会记在心底。不想活在一个没有你蔚蓝的天空，害怕感受没你疼爱我的红。那么我还在学习珍惜你无微不至，还没学会懂事令你安心。 还是那些 我们性格的距离，在掩饰全上是个对比，当偏偏相对才是最美丽。那我还在练习跟你多说些秘密，我会学会懂事令你安心。即使我画册你的灿烂唇印，你的颜色我的绿，没你的蓝不行。 那么我还在练习 还在学习还在努力，不用担心。即使我画册你的灿烂唇印，你的眼神我的绿，没你的蓝不行。 花洒偷偷喊，年年叱咤要喊。 悠悠墙里滴穿千岁巨岩。讲起想喊，未够大声，咪被重就轻，快乐尽力喊爆。这热浪大汗，落滴泪润伤，含泪叫好。男人湿湿眼，现实太苦，用热泪面敷，流出又甜又苦。 作歌点发达，就算揾够买盒饭，唔放多。而浪漫个名几咁劲，累我拖你入局，亮粉去艺穷。你知今年圣诞冇大餐，就话空气当礼物冇问题。如果灯饰锁门也冇走，就买两粒烧卖当火鸡。银河存款等于零，穷鬼点谈情？寒酸炒冷饭，我会俾三粒星。傻佬点应承？傻婆点应承？弟子干两分灭，穷蛋超温馨。If that's all we have, yeah yeah yeah yeah. If that's all we have.坏对象拍拖先会闷，更好在今次是遇上真正高手。上个月不洗点上网，无聊一个互望，原来好睇过 YouTube。 你洗乜心急带我去日本，同罗班狗有五十只绿茶，唔担心要睇餸先食饭，系你教识开心咁简单。银行存款等于零，穷鬼点谈情？寒酸炒冷饭，我会俾三粒星。傻佬点应承？傻婆点应承？提子干两分灭，穷蛋超温馨。If that's all we have, we have 唔好蛋狗殺。If that's all we have, 唔使點打車，唔使出街食，唔使點著衫，淨係抱得好緊，唔使冷高級，唔使碌黑卡，床鋪碌一日。同样觉得 high, if that's all we have, if that's all we have, if that's all we have. 神已死才看清 错替立像亡命，从前为了幻觉和幻听去追虚假的救星，就迷不自证。因你疯狂，但那位快乐人早撞彼岸。前夜你闪闪发亮，何时这一天再望行行冷汗，原来是个幻觉和幻听，幸福感出于家庭，神已死才看清，错替立像亡命，从前为了幻觉和幻听去追虚假的救星，执迷不自证。像银河唱咏虚构剧情，亦曾温馨这夜含泪各段求梦醒，原来是个幻觉和幻听，幸福感一点不成，神已死人已醒，叹怨念尚难静，从前话你耐看而动听，你的真心一案情，猖狂亦负正，只留低独醒。 这个悲道一转

make yourself joy 欠咗， 越来越无耐性，共谁白谁扮任性，我对着镜举杯祝酒致敬啊，我老不用你尊敬，途人被清空多洁净，不怕寂寞沉迷手机就过，喜欢孤独别怕人来找我，订票单人去北非看骆驼，读个报名上电奔波，就算搬家惯了自助，未叫手足协助，但却别人亦怀下我，别来扮成热情扮帮我，那是你为了 feel good 想拯救我，门闭着过生日也不错，闲杂人都不必渡河，不怕寂寞流连起火就过，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，就算将来有肿瘤要摘除，读个来医院就办妥，换个假名到处订座，叫天煞孤星可以摸，我不怕闷寂寞伸出佛陀，六根清净比起给远旅前身好过，不怕寂寞流连起风就过，喜欢孤独像恶灵缠绕我，在我身旁这刻逼满熟人，大概谁都很羡慕我，若我敢讲更爱独坐，未够感恩仿佛很折堕。 忧郁可变什么，嚣张可变什么，偏激可变什么，奇异的花朵，圈子都漂亮，冰爪都漂亮，青春保养像最初。TikTok 上有害吗？记得更新版，唱歌、作歌，啊、并非杞人怪异，就得饱遭折磨。不要马上下跪，你一早够 好， 不要靠别人 话你好， 离弃似的走，你不知如何好，就按你身体那种派来狂舞，不要这样绝望，你不知你好，天哥你已能 太早， 时机一到要走，若然需要你改造，别惊家长投诉，以当路抬头自己奇高，鸡蛋可变什么，孵得出马里奥吗，蝌蚪可变什么，变出哥斯拉也好，识破，不要马上下跪，你一早够好， 最好 不要靠别人 话你好， 离弃似的走，你不知如何好，就按你身体那种摆来狂舞，不要这样绝望，你不知你好，天哥你